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于飞。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7月30号，星期五，农历6月21。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5和0。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本市连发多重预警应对降雨，连线记者介绍最新雨情和天气走势。 为应对降雨，全市各类山区公园、林区景点关闭。 本市新增2例境外关联本地确诊病例，昌平龙悦苑2区及周边9个小区封控管理。 本市计划建立预收资金存管制度，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草案提请审议。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受到热带低压烟花影响，昨天本市普降中雨，东部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目前本市仍处于雷电蓝色、暴雨蓝色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中，现在降雨仍在进行中。马上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杨帆，来了解一下详细情况。杨帆你好。 你好刘佳。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具体的雨情和天气走势。 好的。那么最新数据显示呢，截至昨晚的23点，全市的平均降雨量是9.5毫米。那么城区最大呢是在朝阳的四惠桥为38.8毫米，全市最大呢是在房山的四马沟为39.5毫米。那这个量级和此前的预报相比呢，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昨天入夜以后呢，不少人也觉得原本意料之中的这个大雨至暴雨好像也并未如约而至。不过呢，这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儿。那么根据此前的预报呢，这波集中的降水呢会在今天清晨趋于结束。今天的台风烟花将会转为温带气旋进入渤海湾。今天白天呢，北京东部地区的降雨可能还是会比较明显，那么西部呢为小雨或零星小雨，大家出门呢还是要做好这个防风防雨的措施，不要大意。另外呢，今天的温度会有比较大幅的下挫，最高气温呢只有24摄氏度，空调呢要谨慎开启了，还要记得这个添加衣物。那么降雨带来的这个路面湿滑呢，可能会影响今天早高峰的交通，部分低洼路段呢还会有积水，请公众呢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另外呢，近期频繁的降雨呢会导致这个土壤密度降低，也请大家不要前往这个危险地带、山区、河道以及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注意自身安全。目前的情况。 好，谢谢杨帆的介绍，再见。 再见。 接下来关注，为应对强降水，市防汛办已经启动全市防汛蓝色预警响应。市水务局昨天分别对东部各区和水管单位启动防洪3级应急响应，其他区域启动防洪4级应急响应。 市水文总站昨天发布洪水蓝色预警，预计潮白河流域潮河、北运河流域温榆河、金河、济运河流域居河可能发生洪水，提醒广大市民远离山区河道沟谷，确保自身安全。 市水务局和市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预计一直到今天下午，本市怀柔、密云、平谷等局部区域山洪灾害风险较高，同时发布积水内涝风险提示，预计朝阳区、通州区存在积水内涝风险。 记者从京港地铁了解到，为应对降雨，昨天和今天早晚高峰期间，京港地铁安排16列临客，同时安排预备车11列，做好增开临客的准备。4号线、大兴线做好延长运营准备。此外，北京地铁排查出37座地势低洼的重点车站，提前加装挡水板和防汛沙袋。 民航方面，受到北京以及外站天气影响，昨天北京2座机场一共取消航班110架次。北京今天仍然有雨，可能还会影响部分航班，请旅客出行前关注往来地区天气和航班信息。 根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发布的消息，从昨天起到今天24点，本市各类山区公园、林区景点和涉水景区全都关闭，城区公园停办一切室外文体活动。虽然这次降雨集中在工作日，但是即将到来的周末，还是提醒广大市民尽量不要进山游玩，以免遭遇雨后次生地质灾害。

也让中国在金牌榜上反超东道主日本登顶，而中国女排的三连败则令人心忧，受伤势影响的朱婷是否可以继续出战存有变数，剩下两场比赛中国女排必须全力取胜才有出线的可能。昨天上午，中国游泳队迎来爆发，张雨霏在女子200米蝶泳中如愿摘金，仅仅过了一个多小时后，由张雨霏、杨俊轩、汤慕涵和李冰洁组成的中国队又在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中打破世界纪录，力压五届奥运金牌得主美国队，爆冷拿下了这枚看似不可能的金牌。乒乓球晚间的女单决赛，初登奥运舞台的陈梦以4-2战胜了孙颖莎，拿下第15金。中国另一个优势项目羽毛球昨天也传来了诸多好消息，混双头号种子郑思维、黄雅琼和队友王懿律、黄东平都在半决赛中获胜，成功会师决赛，提前锁定金牌。男双、女双四强产生，李俊慧、刘雨辰和陈清晨、贾一凡晋级。女单比赛，中国队陈雨霏、何冰娇晋级，男单陈龙、石宇奇晋级八强。志在羽毛球项目大展身手的东道主日本队在男单、男女双打上全军覆没，仅剩女单保留夺金机会。目前中国队以15金7银9铜的战绩超越东道主日本队的15金4银6铜，升至金牌榜第一位。中国选手在乒羽两项决赛中提前会师，也为今天的比赛提前锁定两枚金牌。今天田径、游泳、赛艇、射击、自行车、网球等项目共将产生21枚金牌，并产生女足四强。中国女篮也将迎来本届奥运会的第二场比赛，对手是世界排名第二的澳大利亚队。女篮的姑娘们能否在三人篮球后再创佳绩，同样值得期待。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报道，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连续四月保持两位数增长。 北京青年报关注，南京路口街道全域调整为高风险地区，张家界所有景区景点今天起关闭。 新京报发表社论，疫情多省扩散，减少出游是务实理性之举。 新华社关注，确保三孩生育政策落地见效，国家卫健委提出六大重点任务。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上七点播出的北京新闻重点来关注，新一轮城南行动计划发布，五年将完成投资约5900亿元。 早上七点三十分播出的主播在线关注，国家发改委下达7亿多元投资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前沿科技关注，中国疫控中心论文揭示，接种疫苗与否对感染德尔塔毒株的差别。 近日关注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权益的新政密集发布，那么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的权益保障有了哪些关键性突破呢？意见出台后，相关企业和外卖平台将做出哪些改变？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20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将这第一声号音录制成唱片的人，就是我国近代著名的音乐家、作曲家任光。录音制作者权是一项怎样的权利？我国国歌中的相关著作权人的权利保护又有何特殊之处？今天下午1:12播出的《警法在线》节目，将邀请到法官和您说说国歌的著作权保护。 整点快报节目今天将连线记者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市人大对市政府以迎冬奥为契机推进群众体育健身活动情况等开展专题询问，还有一周影视看点，相关连线内容欢迎您到时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记者昨天从市交管局了解到，根据本市五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违规电动三四轮车管理的通告相关规定，即日起交管部门将加强过渡期违规电动三四轮车通行秩序管理整治工作，对违反通行规定的将依法查处。 通告规定，对通告发布前购买的违规电动三四轮车设置过渡期，过渡期截止到2023年12月31号，过渡期内上道路行驶时应当遵守相关通行规定。 交管部门提示，过渡期内违规电动三四轮车不得进入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城市道路主路行驶，不得在人行道行驶，不得逆行，不得在公安交管部门确定的限行区域和时段内行驶，不得超速行驶，不得违规载物，停放车辆不得占用消防通道、残疾人专用停车位以及学校、小区、医院等出入口，不得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气温22.4摄氏度。受热带低压烟花影响，昨天本市普降中雨，东部地区出现大到暴雨。现在降雨仍在进行，道路湿滑，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 具体预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大部地区有小雨，东部中雨，局地暴雨转多云，偏北风三四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2.4摄氏度。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大部地区小雨，东部中雨，局地暴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一级，属于优。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是19:30，明天的升旗时间是5:12。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秦健编辑、于飞、刘佳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一个小区两家物业费用分摊出现分歧，失灵多年的小区消防系统就因此搁置吗？ 换了物业呢，地库他不交，地下会馆公务区域的他也不交。 小区雨水管年久失修，预计屋内漏水严重，是局部修缮还是整体更换？居民期盼答案。 我想我们家漏了，别的地方肯定还会漏，你们应该有一个彻底的解决办法。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今日，海淀区北太平庄锦秋家园小区的居民王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此前曾经将开发商所属的原物业公司换成了业委会自聘物业，而地库和一些公共区域仍由开发商方面实际控制。目前小区统一的消防系统失灵，需要新建，但业主和开发商双方就这些公共区域的费用分摊出现分歧，消防工程难以推动。详细的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的报道。 锦秋家园位于海淀区知春路，建于2001年前后，十栋楼共有900多户居民。居民王先生反映，开发商所属的原物业公司撤出之后，目前只管理其中一栋写字楼，同时地库等公共区域没有移交给新物业。 换了物业呢，地库他不交，然后还有一些地下会馆公务区域的他也不交，租金也是他收，收益都是归他的。 一个小区两个物业系统，在当前整体消防系统需要重修、需要共同出资的背景下，公共区域产权问题再次成为纠纷的焦点。居民王先生介绍说， 要恢复消防系统，我们是一个物业区吧，牵扯到这个地库。消防就是他的面积，他该出多少钱就出多少钱。他说他有产权证，他也不给我们看。 居民介绍，小区内的公共区域被开发商实际控制的主要有人防区域和停车地库的450个车位，还有被当作健身房出租的地下会所。 他是练着的自行车、器械、游泳， 是开发商指定的物业公司在管理。 据居民介绍，现在小区内的消防系统除了健身房区域由于消防部门的强制要求自制了一套消防系统以外，包括地下争议区域在内，小区内的整体消防系统早已失灵。 会所把走的那个管道截了， 他有自己的消防系统。等到2010年左右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消防系统已经全部失灵了，生死相关的事情，对吧？消防大队也屡次来罚款什么之类的，就说要整改。 据居民介绍，虽然屡次被消防部门罚款，但是由于开发商与原物业未能提供产权证明，居民和开发商双方对于公共区域的面积和消防系统整改的出资金额无法达成一致，因而消防系统重修一直难以推进。 各种各样的理由推不动。 这车库整体有多大？ 面积9800平左右，只是车位面积。 地下车库这450个车位能一年收益多少钱？ 一年一万二，大概一年。 540万， 差不多。住建委信息公开，然后人家竟然没有图纸。 第一，我们业主的自行车库，房地产开发公司已经打了无数的合同，是用于出租，出租给别人当库房用。 必须交齐这个费用多少钱？ 从地上到地下是一套系统，总共270的话，他们出19万不到。 他应该掏多少钱？ 33000多平的话，应该承担6万。 房产局的意见。有多少面积在您手里管着呢？受益呢？你就按这面积掏钱。 就资金分摊问题，记者联系了开发商所属的原物业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小区内部的问题不归他们管辖。 跟我咨询不着，我不懂，不知道这儿的情况，都不在我的范围之内，我也不太清楚谁管这事儿。 居民此前也就这一问题曾经向多个部门投诉，而且开过协调会。 街道组织的，房管局去了，房管所去了，居委会、物业公司，包括我们一块儿开会。 他拿了一个4-5间房子的产权证明，附近件还是别的都没有， 永远不会跟你交底。既然这个花费是按面积分摊的，确定这个面积是您的，请配合出示相应的产权证明。第二个要求，你坚持自己所有的面积，那么您就要对这块面积的分摊费用出这个费用。 为此，记者也致电了锦秋家园辖区所属的物业管理单位海淀区房管局房管三所，工作人员表示， 后续现在可能已经推进到工委组那边了，可能您得问一下这个 房 管局的物业科这边。 随后，记者拨通了海淀区房管局物业科的电话，工作人员表示，当前小区内整体消防系统整改的出资分为两部分，居民部分暂定由已缴纳的工维金来出，而开发商在实控公共区域内需要进一步查询是否具有产权，双方各自的出资额度将按照使用面积的原则来缴纳分摊。 工作的进展，他这个物业的交接，具体问一下街道，看小区总共是多少钱，他是按平米进行分摊的呀，不能他占有这个面积，他不进行分摊。那如果新物业利用法律手段诉讼来解决这个问题，总之从我们这儿这一块，肯定不会这个钱，就是说张三不分摊，就应该由李四来拿。 那么这一协调框架当前在属地的进度如何呢？记者致电属地海淀区北太平庄街道办物业科，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在积极办理，近期已经进行过实地调查，争取年内解决这一纠纷。 区房管局，房管局牵头在弄这个东西，正在推进呢。检查的时候，街道的领导也跟这个物业企业，包括他们的一些这些产权单位，也再次明确这个事情了，也进一步了解这个进度了。那个消防这块就是进行了处罚，我们也会跟踪这个进度的。从上面来说，这个问题也比较重视。如果说没有工作阻碍的话，可能今年的话应该会解决这个问题。 安全无小事，居民介绍，小区的消防系统失灵，此前就曾经有过起火而不能报警的情况，问题搁置近10年一直解决不了，不能仅仅通过罚款了事。双方产权争议厘清当然是更好的选择，但是目前居民最需要的是一个安全的消防系统。对于事情的后续进展，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近日，家住丰台区新河苑小区一号院的杨先生向新闻热线反映，小区2004年建成，由于一号院23号楼的雨水管道目前已年久失修，近两年来自己家中一到雨季就会出现漏水现象。 只有下雨的时候，那个雨水从上下来它才漏，因为那个管就是排屋顶的雨水。去年的时候，我们那个物管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家漏水了，把楼下给淹了。后来物业说去年雨水管就漏了。 杨先生表示，针对漏水问题，他多次向物业反馈，但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我说这个方式吧，你是能解决我这个地方漏的问题，关键还有别的点，从屋顶12层一直到1层，它都有很多的地方。我想我们家漏了，别的地方肯定还会漏，你们应该有一个彻底的解决办法。你堵不过来呀，这锈蚀很严重了。 杨先生希望物业能够将已经腐蚀的雨水管道整体更换，那杨先生的诉求是否能够实现呢？记者首先询问了北京星河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第二项目部，项目经理表示， 已经在对漏水的管道进行维修，暂时没有更换管道的计划。 我们现在正修了呢，也是每户都开始有登记，建筑的时候那管都是合乎质量标准的。雨水管道只是说你漏了我可以给你修，但你要整体换管那不可能，因为这个当时设计是镶嵌在楼梯里面，整个主体要动的话这个工程就非常大了，也不是我们物业能做得了的，我们物业没那能力来做这事儿。 谁来做呢？ 谁来做那我们也不太清楚。 随后记者致电丰台区房管局房屋安全和设备管理科，询问楼梯管道的修缮问题。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管道它属于公共部位，公共部位如果符合公维资金使用条件，它可以去申请，它通过专业的监理机构去鉴定。如果说一个院的雨水管很多，它物业费承担不了，它可以去申请专业机构去进行专业鉴定。 但是新河苑小区的物业却向记者表示， 这个得问公维中心那边，因为这个程序这块不是我们这边，因为是由管会来申请，具体细节不是我们这儿来审批，由公维中心那边审批。 目前新河苑小区的漏雨问题陷入困局，记者将问题又反映给了属地马家铺街道办事处。负责物业指导与监督工作的居民科工作人员向物业了解情况后反馈记者说， 那个楼一共大概有40多户，今年是有3户好像申请了维修，工维嘛都是咱们自己小区业主的钱，他得是咱们大部分人，就比如说2/3的人来签字同意才能使用工维，这是动用咱们工维的一个先决条件。所以说他们就现在主要是采取那个及时维修那么一种方式，也是为咱们节省工维着想。 有关新河苑小区漏雨的维修进展，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川子，主持人江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那是来自远山的呼唤， 看到自己的家乡，我们这个龙岗村能通这个水泥路。 那是源于少年的期盼， 那是慈母情的千回百转， 只要你能救我的孩子怎么样都行。 那是总书记不忘初心的惦念，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从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的深厚情怀，到脱贫攻坚战一定能够打好打赢的坚定信心，再到全面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庄严宣誓， 牢记嘱托，坚定信念， 收官之年，决胜脱贫攻坚。这一刻我们出世提升。 1980年，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参加普莱西德湖冬奥会。 这一刻我们崭露头角。 现在开始超越，各位观众，这样大洋洋就获得了第一名。 这一刻我们屏息以待。 北京 2022年，相约北京，欢迎你们，欢迎朋友们。 这一刻北京正以崭新面貌迎接2022踏雪而至。 现在是北京时间， 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正式发布， 京张高铁正式开通， 国家速滑板冰丝带整体亮。 北京广播电视台冬奥计时频道，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直播当中。 北京时刻，冬奥时刻，冰雪之约，你我期待。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